第七课，早上九点去 KTV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, 见面。二, 银行。三, 后天。四, 唱歌。五，最近。六，下次。七，时候。八，中午。九，开始。十，书法。